若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燃灯佛即不与我受记，与于来世当得作佛，号释迦牟尼。嗱，咁啊，此一段文咧就系、是、反衍上文啊，就系、是、话如果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嘅，咁即系有所执着啦。咁啊，实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咁啊，燃灯佛咧先至为佢受记。即系话，如果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嘅，咁啊，能得以共所得咧，就系历然嗱，能得嘅以共所得嘅，既然系历然啦，咁啊，我相法相都俱在啊，咁啊，妄想心就未曾降伏，咁啊，真心本体亦都难以安住，咁啊，如何得成佛道呢？所以话若有法得菩提者，咁啊燃灯佛啊，就必定咧唔同我受呢个菩提记啊。话你将来当得作佛，佢就释迦牟尼就正式显示啊，系实在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点解咧？因为释迦牟尼法佢个名咧系叫做能人寂寞啊，亦名叫做能忍寂寞。嗱，咁啊，假如有法可见，咁啊，点可以称为叫做能忍呢？若是话见相发心，点可以称为能忍？若是话实有法，由燃灯佛嗰度传来，咁啊，变成燃灯佛啊，为我受记嘅时候啊。咁啊，变成咧系有所传，亦都有所受啊！咁啊，点可以称为佢嘅寂静啊？嗱，咁啊，如果燃灯佛系有所付，就必定系有所足，系有所言说啊！咁啊，又点可以称为佢就默咧？所以称为佢就能人咧，就系讲佢呢个心性无边，能够含容一切啊！所谓持制利物，嗱，说佢话能忍咧，就系唔见啊，有小发生，亦都唔见啊，有小发灭。所谓心系无生法忍嘅，咁就名为佢就能忍啦。嗱，佛亦名为佢就寂寞咧，就系话无说之时，咁啊不过而说啊，但系说之时。亦都无法可得啊！所谓说而无说，默亦非默啊！咁啊，一直至到我呢个心行清净，系言语道断，先至入呢个无为法啊！咁啊，从此远远离开一切嘅依他起性，以防呢个遍地执嘅烦恼啊！咁啊，归于呢个圆成实证啦，系心达呢个无法与个无非法之性子，先至获得咧佛受记，而得此呢个释迦牟尼啊能人寂寞呢个家号。所以话以实无有法系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是故燃灯佛与我受记作是言啊，系与于来世当得作佛，就会号释迦牟尼。就系话以实实在在无有法得成菩提之义故啊，咁啊知道菩提就唔系话由发心而后有，亦都唔系从呢个解脱而后得，因为无法得无相菩提。当然亦都无有法因中嚟到发心啊，所以无有法呢种个道理啦，到此啊系最为明显啦。而因为波耶妙理显说真空，咁啊扫尽啦一切嘅执着。如果有一法可得， 就不是这个平等真如啊，好似嗰啲金，大家都知道个好贵嘅，咁啊将佢磨成粉咧，个粒金粉就好贵嘅，但系佢虽然系贵，咁啊如果将一粒金粉啊放响我哋呢个清清净净呢个眼里边咧，呢一粒金粉虽然系少啊，都成为一粒微尘，都会胀住我哋嘅眼咧，唔得到清净嘅，都会发生呢个毛病嘅。嗰对眼咧都会因为呢一粒啊少少嘅金粉啫，都令到我哋嘅眼咧会有病嘅。咁啊，说明我哋呢个法身啊系清净，我哋呢个波耶嘅本体咧系无相寂静啊，系平等真如。假如呢个自性里边之中有一法可得，有一法可取啊，咁就唔系叫做平等真如嘅寂静之性啦。所以我哋说来说去啊，千万咧唔好有所执着。咁如果有所执着咧，就唔与呢个真空波耶嘅妙理相应。咁一定咧要无所执着啊，先至与呢个真空波耶相应嘅。咁啊，从前咁啊有个老修行，咁啊佢对于呢个参禅入定嘅功夫咧，佢啲应该咧系做得几好噶啦。嗱，咁啊如果我哋嘅人真系用功去入定啊，真系嗰啲呼吸都好微细嘅，人哋唔知咧都以为我好似死咗断咗气咁噶喎。咁啊有次入定咧，佢入咗几日啊？咁啊，定功好咧，可以几日唔出定啊，可以静坐几日，佢喐都唔喐下。咁佢啲徒子徒孙睇下个师傅，吓点解咁多人啊，都全无动静咧？咁啊，摸下佢个鼻啊，都好似冇晒气啊，摸下佢个心口咧，都好似唔跳咁。咁啊，以为佢系真系死咗，其实佢就未死啊，佢系入定。嗰啲定功咧，佢嘅支持佢自己呢个肉体，能够支持佢呢个精神。但系嗰啲徒子徒孙咧就唔知啊，咁啊就以为咧佢好似咧去咗世啦。咁啊，所以将佢咧火葬啦，咁啊即系等于话将佢生生烧咗。咁啊，佢自己当然都个气咧就唔系几顺啦。咁啊，佢哋冤魂不息啊。咁啊，晚晚就喺佢个房间嗰度咧，就嚟揾佢自己啊！因为佢入定嘅时候啊，咁啊，佢自己咧呢、这个定功支持佢嘅肉体，咁啊，现在佢俾人急火化咗啦，咁佢就晚晚咧嚟到揾啊，我个肉体去咗边度咧？究竟去咗边处咧？所以佢晚晚啊，就翻嚟个房间嗰度咧去揾啊！佢话我啊，咁啊晚晚都嚟揾我，咁啊佢啲徒子徒孙咧，到嗰阵时都有啲害怕，咁啊知道佢呢个长辈咧其实就未死，只不过系入定，咁啊家下唔烧都已经烧咗啦，咁啊怕都怕唔嚟咧，只有避佢咧，咁啊一到入黑咧，咁啊个个闩埋自己个房间门都唔敢出嚟。咁啊呢位老修行嗰个冤魂咧，佢就晚晚都系咁揾啦，我话我啊，咁啊长年多晚都系咁，真系冇咗佢嘅修啊。咁啊有日咧，佢有一个同参啊，即系佢有一个老朋友，咁啊嚟探佢咧，咁啊佢嗰啲子孙同佢讲啦，佢话我嘅师傅咧已经去世啊，咁啊佢入地冇晒气息。我哋以为佢死咗啦，我将佢烧咗。佢话佢今晚晚就嚟揾我啊，咁啊冤魂不息喎。咁啊，佢个同参就话得，你哋唔使怕。佢话嗱，你等我啊，同你哋啦劝服佢。我从今以后咧，佢唔再会啊晚晚嚟揾自己噶啦。佢话但系咧，你哋就准备一盆水，咁你准备一个火炉啊。咁啊，今晚咧，我就住喺佢个房间，你哋就唔好出来，见到乜嘢声音咧，佢话你都唔好出来。 佢話我就會同你哋咧遷服佢，以後咧就唔會揾我啊我啊。咁啊，佢啲陶先當然係歡喜啦。咁所以入刻之後啊，咁啊佢呢個同差咧就入佢呢個房間咧就打咗。咁啊佢啲陶先咧就真係揾一盆水，咁啊就揾一盆火啊，咁啊俾佢呢個同差啦。咁啊到咗半夜啦，咁佢個鬼魂又出現啦喎。他就在吃蕉，他說我到處找我。那他的同參就說，他說某人，他說你到處找我，我說這樣，我指示你一條方法的路程，他說你落去個地下那裡，去找，那或者就會找到你自己這個我。那他果然聽話，他真的用神通咁落去个地里边，咪到处揾啦。咪地下里边边处有呢个我啊？所以佢就翻出啦。既然揾唔到啦，佢又响度叫咯。咁话我啊，咁啊又揾啦。咁一个同差话，既然响地下揾唔到你个我啊，佢话你可以上天上去揾啦，说不定天上咧揾到你自己个我啊。咁啊，佢亦都听到个同差话。咁啊，用神通啦，飛上個天上去揾，咁啊揾來揾去，亦都揾唔到呢個我喎，所以佢翻嚟又去揾啦。咁啊，佢個同差話咁啊，既然地又揾唔到，天又揾唔到啊，咁啊，不如你落水啦。咁個房室有條水去準備啦嘛。咁佢亦果然聽話，咁啊落個水柱嚟揾我。個水柱亦邊處有我呢？亦揾唔到啊！咁佢個同差話：既然咁啊，佢哋入火裏面揾啦。咁啊，火裏邊咧，説不定揾到你個我啊。咁佢果然咧，佢就見到有爐火啊。咁佢入個火裏邊揾啦，當然火裏邊亦都揾唔到個我啊。咁啊，佢出嚟之後仍然係咁樣叫啊，我啊，我啊。咁佢個同差到此咧，就振威一喝啦。佢話：某人。佢話：既然有神通入地，亦有神通飛上天啦，咁啊亦有神通入水入火。佢話：你呢個神通既然有咁好啊，呢個就叫做真我啊。點解你唔當下體認你自己呢個法性真我啊？佢話：就何必到處啊去揾呢個肉體之我啦？你既然有咁個本事。能够上天落地入火入水啦，就话呢个就系你嘅真我啦，你仲何必去外边啊揾你自己呢个肉体嘅假我啦？啊，咁啊，老沙行听住同沙咁开始啊，佢就果然自己作伴啦，咁啊果然俾佢自己咧认取啊，佢自己呢个真我，嗱、啊、佢自己认取揾到佢自己呢个真我啊。就是自己咯，不過迷之時有呢個肉體啊，咁啊變咗之後，呢、這個肉體幻幻化化冇咗啊，但係並不是斷滅喎，就係我哋自己啊呢、這個化身真我得以顯露。咁既然佢揾到呢個真我啊，佢當然就放棄呢個肉體嘅假我啦。咁佢從今以後咧，佢就晚晚啊就唔會翻來咧。呢、这個房間啦、啊，好似揾我啊，我啊，佢就唔會再揾啦。咁啊，佢啲子孫咧，咁啊，亦都得以寧靜。嗱，咁啊，呢個故事亦都説明，其實呢個我都係玩玩化化，邊處有常住啊，邊處有話唔壞啊。所以本經咧，處處都講啊，佢話冇我。嗱，以後跟住個無人無眾生無受者出發點咧，在於一個我啊。嗱，因為有我，先至有對方嘅人咧。對方嘅人以佢自己嚟講啊，佢咪又係話叫做我咧。嗱，對方嘅人啊，以佢為自己係我啦，佢望於我呢邊啊，我咪又叫做人咧。其實啊，我啊係每一個獨立嚟講咧，每一個都叫做係我。咁啊，望於對方啦，咁啊叫做人咯。嗱，咁啊，多數嘅人就認為佢哋眾生啊，即係眾數啊。嗱，我哋執著呢個我相啊， 有呢個時間性，三年、四十年、五十年、六十、七十、八十年，咁啊呢啲年月日時啊，就係嗰只壽者相啊嘛，即係時間咧。嗱，無論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都係以呢個我相咧係出發點啊。所以四相之中，就是以这个我相是为先。那如果我们一个真修行者，如果了达这个无我的境界，所谓诸法是从因缘而生，我亦是诸法之一，所谓法是无量，我亦不过是诸法之一种，诸法种种因素而生起，我亦岂能例外呢？我亦不过呢，假借呢个父母嘅恩缘，以共呢自己呢个业识、呢个业力啊，所谓三者和合，假借呢个地水火风而成有呢个我。咁啊，我既然生下嚟，咁啊有生系一定有灭嘅。如果有生无灭嘅，我哋就唔会长大啦。即系因系有生，一定系有灭啦。所以我哋一生下嚟，佢就慢慢长大啦。咁啊，由少年就到老年啦，咁啊由老年不能再老啊，咁唔系冇咯。嗱，咁我哋能够真正系好好俾自己咧参一参啊，好好俾自己领悟一下。其实呢个我字咧，唔系现实咧，所谓永远常存。眼前虽然有呢个我相啊，但系随着呢个岁月，我相系不可得啊。嗱，咁我哋明白呢个我相系不可得啊，咁我哋每做一件事都唔需要咁执着啊，每做一件事就唔需要咁认真，但求过得去，尽量咧系睇得开啲啊，乜嘢事情都唔好咁认真咧，咁啊你个人个烦恼都会少啲，你个人个身体都会健康啲啊。咁如果你话处处都计较啊，处处都为我着想啊，处处都以我为出发点啊，但求我着数，别人是否着数啊，我哋唔理啦。咁啊，变成一旦得唔到啊，一旦不能满自己嘅心愿咧，咁啊，嗰啲烦恼就嚟，嗰啲业障就兴起啊，咁啊，自己咧终身啊都唔会自在安乐。所以《金刚经》咧，主要的内容就是叫我们观诸法缘起无实体性，其实当体即空，我们还坚持有很多的执着，那些执着一除，自己这个法身就得以健康。若是这个执着不除，我们终日都是在这个烦烦恼恼啊、是非圈里面过日子啊，咁啊，呢个法身你睇啊，就永远都难以显露。嗱，咁所以从前呢个狼爷郭禅师啊，咁佢有个女弟子，系一个女众，系在家嘅女众弟子，咁佢就唔系出家嘅。咁啊，佢就好尊敬咧佢呢个师傅啊。咁佢有日咁啊嚟服侍师傅啦。咁啊，佢做完工作之后，难得有咁嘅机会亲近师傅，佢就问师傅啦，佢话师傅啊，佢我哋一个学佛嘅人，究竟啊点样去修咧？我哋点样先至可以能够开悟放得下咧？咁啊，佢个师傅就教佢参三个字啊，边三字啊？佢话随他去吧，咁就三个字。咁啊，佢呢个女弟子咧都算啲善根啦，啊，师傅开示自己，随他去三个字嘛，咁啊，佢哋日日都不停啊，所以话行住坐卧，佢都参究一下，随他去，但系随他去咧系功夫嚟噶，唔系话念口我念下就算咯，咁啊，究竟我哋点样随他去咧？咁啊，有事实证明啦，咪有人。佢喺外边咧，咁啊突然有个家人急急脚咁啊走嚟，佢话太太啊，佢话你间屋啊已经话火烛啦， 咁啊，佢聽到咧，如果別人啊真係即刻要回程，要睇下，要點樣想辦法救火，就要話屋企有咩嘢寶物啊，快啲搬出嚟。但係佢都好似無動於衷喎。咁佢個答覆一句，佢話你唔好嘈，佢話隨他去吧，隨他去吧。嗱，呢啲就功夫啦。呢個人，你都報告話俾佢聽，屋企火燭啦。嗱，咁啊，當然如果唔火燭，唔燒著啊，佢就唔會走嚟報告佢啊。嗱，既然燒著，親眼見到係燒著啦，其實咧佢走得嚟報告。等你着緊走翻嗰啲舊啊間屋嘅燒得七七八八，都已經成為事實啦，仲點救啊？咁啊，與其着急，與其猛整啊，都不如放下，聽師傅教啊。佢話隨他去吧，燒都燒咗啦。嗱，咁啊呢啲功夫咧，咁啊都算佢啦嚇，收得到啊，亦都係事實啦。咁啊！佢又過咗冇幾耐咧，咁啊呢個家人又急急腳，咁就同佢報告啦。佢話太太啊，佢話你唯一個獨仔啊，佢話今日咧佢游水已經咧係浸死咗啦。咁啊，佢亦聽到啦，佢話隨他去吧。嗱，亦都係現實，都話明係浸死啦，死咗啦，你就點樣急急腳趕翻去啊？你也不過看條死屍，你亦都冇法子將佢還魂，都話明死咗咯。咁啊唔死都已經死咗啦，咁啊就算咯。你就點樣抌地？你再抱住佢點樣哭？你亦都冇法子得翻佢生啦。咁就不如啊，我哋現實啲啦，向呢個現實環境啦嚟到低頭，去體驗啊，亦都以此嚟到警惕。所以隨他去吧，咁啊佢亦都算過咗呢兩關，火燒屋死咗仔，佢無動於衷，唔係話佢冇感情，唔係話佢好似一條死物一個木頭咁樣，好似一啲感情都冇飛也，而係佢體驗到啊，一切法都係從因緣而生啊，都話明死咗，話明燒咗啦，你翻去亦都冇辦法救得翻噶啦，都不如自己睇開啲。咁啊，放下啲啦，保养自己呢一念道心。咁啊，有人咧，咁啊，佢就罩呢个油炸鬼啊，咁罩呢个油炸鬼嗰阵时咧，油炸鬼就面粉条嚟噶嘛，叉一个面粉将佢掹上去，然后啦，抌落啲油柱炸啦，咁啊炸得佢通通啊，咁啊脆脆啦，但系佢滴咗落啲水啊。咁啊，佢將要將嗰條油炸鬼嗰啲麵粉掹得長長，放落嗰啲滾油嗰度咧，但係個手入邊啲滴水咧，就撕落咗個油嗰度。嗱，咁啊，滾油遇到幾滴水啦，就緊係嗰啲油噼哩啪啦、噼哩啪啦咁啊會爆噶啦。佢就係呢下噼哩啪啦，咁啊聲音一發出嚟，佢就開悟啦。咁啊呢啲咧就係佢多時以來，自從親近師傅。差呢、這个脆他去吧，呢几个字之后啊，佢所得到嚟一种嘅境界啊，咁啊亦即是话佢唔执着啦。你话普通人点可以做到啊？火烧屋而仔俾水浸死啊！佢无动于衷，佢唔执着，佢一定啊好挂念啊，一定啊啼啼哭哭啦，一定啊烦恼中人啊！但是他能够认清楚这个事实，亦都深切了解啊，所谓因缘所生法，既成事实啦，都冇咗去啦，你仲何必啊再响度嚟起呢个烦恼呢？咁因此呢，他就得以开悟。所以我哋呢，最好亦都学下呢个狼爷郭禅师呢一位女弟子呢，咁去参一参。隨他去，乜嘢都好啊，蝕底嘅又好，著數嘅又好，已經成為過去啦，咁咪就算咯。咁如果已經成為過去啦，你仲煩煩悶悶啦，你仲成日憂心如焚啦，咁苦惱就係自己，唔係別人啊。有煩惱嘅就係自己，唔係別人。 咁我哋凡系成为事实，即系冇得挽救噶啦。咁我哋做谂咁多做嘛？我哋谂咁多都冇谓啦。呢啲就系叫做放得下，叫做睇得开啊。咁佢点解可以放得下？点解能咁睇得开呢？就因为深深切切了解到《金刚波耶波罗蜜经》里面所讲呢个真空嘅原理啊，就系破尽一切嘅有相、无相嗰种嘅执着。咁啊，冇咗呢个执着啦，我哋自性就可以解脱啦。好似一个镜，咁佢本来就系有光辉啊。咁如果你画啲颜色上去啦，咁啊执着著嗰啲颜色，你唔将佢抹干净啦，呢个镜嘅光辉佢又点样显露呢？我哋呢个自性本体里边，咁啊亦复如是啊。嗰啲执着就系如同呢个镜里边嗰啲颜色啊，镜上边画到颜色，咁嗰啲镜光定隐藏，不能显露。我哋呢个自性里边，如果有少少嘅执着啊，我哋呢个自性就唔得清净，就唔得平等啊。咁如果呢个镜上边所画嗰啲五颜六色，你将佢抹得干干净净啦，咁啊冇晒嗰啲五颜六色啊，呢个镜嘅光辉，咁就唔使讲咧，自然系得以显露啊，而影现一切嘅事事物物咧，都照得清清楚楚。咁啊，譬如我哋呢个自性里边，咁如果冇咗呢个执着，我哋呢个自性咧就能够照了万化啦。啊，但系镜佢清净冇种种嘅颜色，能够照一切事物，但系佢冇心分别噶，佢只系有照了，你有咩喺佢面前，佢就照到乜嘢出嚟，但系佢无心分别啊。而我哋呢个自性亦复如是啊。如果冇咗呢个执着不净止啦，其实我哋照了一切化啦，都系自性嘅清净啊，乃系不落分别。咁所以我哋明白《金刚经》嘅道理嘅人咧，其实咧一切法都系不可得啊。所以话以实无有法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。所以亦都无有法系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若是有心可发，有菩提可得啊！都是有能得有所得，有能证有所证啊！这个能得所得，能证所证，都是自心里边的烦恼。既然无心可发，当然亦都无法可证啊！所得不过是自性的本体而已，不是说呢真是有一个佛性啊，有一尊佛呢在外边搬埋嚟配合你自己呢，咁就会成佛。不过问事有执着，我哋呢个佛性就唔显露啊。若是我哋悟嘅时候，一切嘅执着断尽，冇我冇人，无众生亦无时间嘅受者啊，我哋自性清清净净啦。我哋所得亦系得于我哋自己个本来。咁啊，因为无法可修可法，所以亦都无法咧，无佛啊，系可得啊。所得是自性啦，所以燃灯佛咧就为我受记啊！你啊当得作法，号叫做释迦牟尼佛啊！你所得、你所证都是证你自己咧，系本来是得你自己现现成成及法身佛啊，唔系从外边咧补入去嘅。不何以故？如来者即诸法系如意啊！佢若有人言，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虽菩提，实无有法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咁啊，指一段经文咧，在呢个《天亲菩萨论》里边啦，就系断第十三种，叫做无因则无佛法矣。咁乜嘢叫做无因啊？就系冇咗呢个佛法嗰种嘅疑惑咧。因为上文书我无有法，其实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亦都无有法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无法发心啦，当然亦都无菩提可得啦。 咁佢因此咧就生起咗个疑问啦，即系话如果实实在在无有法系法心，实实在在系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咁啊，既然无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啦，咁啊变成系冇诸佛啊，冇呢个佛果菩提。若是话真真无法可得啊，咁啊亦都无法可成。所谓一切皆无啊，岂不是落于呢个空妄之见吗？所以佛呢就系惊喜用如来呢两个字啊，嗰种个道理嚟到解释，说明一切法所谓如如不动啊，落喺呢个世间里边度众生啊，亦不过系任运如来，即使系度众生。而来呢个世界嗰啲自然种种形啊，到种种嘅众生咧，其实佢个本体咧仍然系如如不动。嗱，咁啊，既然系本体如如不动啦，咁就边次有法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？咁啊，边次有法啊，系得证呢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之果咧？咁啊，用如来呢两个字啊嚟解释。咁啊，解释之后啦，就系、是、释除所谓一般人啊嗰种啊，既无法发生，岂不是啊就无法可成嗰种嘅疑惑嘛？嗰、那个何以故？不如来者即诸法系如意啊，就系话何以我佛说有法得菩提，就言生佛啊，即不与佢受记，咁啊一定要无法。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咁啊言生佛先至为佢受记啦。所以佛咧就解释话，所谓受记者咧，就系、是、受住得成如来之记啊。嗱，咁啊如来呢两个字就系、是、知法系如如不动咁嘅意思，就系、是、话如果有法可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。就唔系呢个如如不动嘅道理啦，一定要无法可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先至合于呢个如如不动嗰种嘅道理。所以话如来者，即诸法如意啊，即系诸法呢系如如不动咁嘅意思。嗱，诸法两个字就系、是、包括我哋一般人所讲嘅。所谓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及五音化，咁啊，亦都包括咧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嘅六根化，咁啊，亦都包括六根所对嘅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嘅六尘化，咁啊，亦都包括六根、六尘嘅和合，而有呢个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嘅六色，咁啊，一切嘅有为之相都包括啦。嗱，咁啊，就论其相。就是有五音、有六根、有六尘、有六色、有七大啊，种种之相系唔同。嗱，若论其体啊，其实呢，法法都系真如实相啊，法法都系如来，法法都系清净直灭啊。所以《楞严经》里面呢，佢话观相系如妄，一切法相啊，本来就系虚妄啊，唔系真实。既然是虚妄，当然是无可指陈，无可以指出来。他说观性的全真，一切法的体性原来都是真实，他就唯妙觉明，唯是呢我们这个妙觉明心的本体。那么佛能够观相如妄，能够观性全真，所以他就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因为相妄我哋就唔好执着，因为性真之故啊，当下即时，故此理者就名为叫做如来。所以《楞严经》第三卷啊，都系讲呢个五音、六根、六尘、六色乃至七大啊，每一法都系如来藏，如真如性啊，每一法其相虚妄，其本体咧就系如来藏性啊。那叫第五卷，咁啊二十五位圣人，在呢个二十五种法门之中咧， 隨每一個人的根性不同，隨依一法而修，法法都可以修成，如來藏如真如性，法法都可以得成佛果菩提。咁啊，说明思想系虚妄啊，其性咧就系清净，所以乜嘢叫做如来咧？就话即诸法如啊，就系诸法个本体系虚妄，佢个本性就系如如不动啊。我哋能悟此个不动如如嘅理体啦，咁啊，虚妄之相就不离而至嚟。呢、这个如如不动个本体咧，咁啊，自然系得正啊。咪有呢个如字，就系、是、呢个不变咁解，就叫做如。嗱来咧就说明佛咧从体起落，随缘咁嘅意思，正到呢个如如不动呢、这个波耶实相个本体啊。但系佢能够咧有随缘之用啊，示现来去之上入呢个世俗嚟到化度众生，咁佢哋如来。嗱咁啊，佛虽然有随缘之用啊，种种嘅善巧方便大慈心入呢个世俗度嗰啲苦恼众生，咁啊，似得有来有去喎。其实咧系来无所从，系去无所止啊！佢个本体咧系化身佛，冇呢个来去之相，就说明啊，所谓如系不动之理咧。本来呢就叫做不来，那他即使来这个三界度众生啊，但是他的本体呢都是清净如如啊。所以古德讲，他说开始就不造月，他说慈性的月自来啊，我们人家那么画了个琴，即是画了个大祠堂啊。其实呢我们画了个祠堂的阵子呢，他未曾呢特别地做一个月呢嚟到俾呢个池塘嗰啲池水去照噶喎，不过咧，你造成一个池塘都话明个池塘啦，咁当然有好多水咧，咁啊你有咗一池塘之水啊，咁啊等到天上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八呢个月亮圆嗰阵时，咁啊呢个雨咧就自然就会来到啊，咁啊呢个池塘嗰啲水里边就得以咧系影现。咁就譬如佛啦，如果真系修行用功，正到呢个如如不动个本体之时，佢就自自然然，佢就来呢个三界啦，系度众生啊，就好似开始嗰时候未曾做过雨，但系呢个池造成咧有水啦，咁啊天上个雨咧就自然咧系影下来一样，咁啊说明佛咧若。体若用啊，都不离自性啊。所谓体即是用啊，用即是体，而能够得到体用不二啦，就系说明诸佛咧对于呢个金刚无相不住嗰种嘅妙理咧，系究竟净得，所以称为佢哋如来，法法都系如一。嗱，我哋一切苦恼众生，佢就不能叫做如来喎。佢叫做乜咧？啱啱倒转嚟，佢就叫做来如啊！点解佢叫来如咧？来就是成呢个业障而来，所以咧佢净唔到自己呢个如如不动嘅本体啊！咁啊叫做来而不如。你话我哋边一个人唔系成呢个业障而来噶？我哋同时系一个人，其实每一个人咧冇一个人相同啊！所谓贫富贵贱、受扰穷通啊，男女老少啊，边一个相同嘅？系冇人相同噶，就系、是、随佢自己呢个业障，咁啊所感呢个恶报咧，所谓受苦系不同，所以来系成呢个业障而来啊，受呢个生死，但系佢就唔能够证到咧自己。这个如如不动的本性啊，所以众生呢我们的苦恼的凡夫啊，就叫做来而不即是来这个三界受生死，不能够证得这个如如的本性。那么如果出世那些小善的阿罗汉啊，他就叫做如而不来， 點解佢哋如而不來呢？佢自己證過呢個出世，所謂小乘嘅真空理啊，咁啊佢哋如啦，佢即使未曾究竟成佛，但係佢都算三界中嘅煩惱斷盡啦。咁啊佢都證到呢個少少啊，咁啊最低嗰一級呢、這個如而不動嘅理體，但係佢自己逐個照料看啦，佢就唔會再來咧呢、這個生死嘅三界中。来的道呢或者苦恼生死的众生，所以出世的小乘的阿罗汉他就叫做如而不来，即使是入到菩萨位他亦都是如证到这个实相真如理体，但是他未曾究竟进如，因为未曾究竟成佛，仍然是有烦恼。即使来这个三界乃至到尽空法界在在处处度众生，他亦都未能尽来，因为他未能尽如究竟证到自性本体，所以他即使来这个世界里面延伸度众生呢，也未能尽来，亦未能度尽所谓世间的众生。那唯有法以共十方的诸佛，总之是成了佛的，他人能够尽如亦能够尽来，那个尽如就是证到这个真如实际，如果尽来呢，他能够空这个有情界度尽一切众生，法与他有缘，他都化到缘了。所以以是之故呢，我们称他为叫做如来，就是从这个真如实际中呢而来，但是虽然是来，但是他这个真如实际本体呢仍然是不动，所谓诸法是如而不动，那么他们如来者即诸法呢是如这样的意思，诸法呢是如而不动。跟着有人言，他如来不可落多落三了三菩提者，即是说既然无有法得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，咁啊何以现在我哋就明明见到佛啊系坐在呢个菩提树下，所谓夜睹明星而得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咧？嗱，咁啊如果作如是见解嘅人啊，即系话见到有法同埋修行，见到佛咧坐菩提树下。而得成佛道啊，作如是见解的人呢，他就不懂得什么叫做如来的意思，不明白所谓如来者即诸法如意的道理。那其实所谓如来，他的意思就是说从这个诸法如意中而来，所谓一切事一切处啊，无不是如，无不是来啊，所谓事事的皆如，法法都皆来，所以燃灯佛啊，又何来有法可俾我哋？而我释迦牟尼佛啊，在燃灯佛所，亦都系无法可得啊。所以佛话须菩提，实无有法，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咁啊，始终所重要者咧，系在乎咧呢、这个德字。咁啊，中国话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。咁啊，印度话咧就叫做无上正等正觉，就系、是、真如佛性嘅意味，就系、是、人人本具呢个法性啊。嗱，呢个修行者若果能够了达呢个波野平等真如。咁就事事物物咧，本体清净啊，所谓无欠都无余。嗱，咁啊，既然无欠无余，亦都无可加添啊，所以就名为叫做无上，就系、是、我哋所具呢个佛性啊，系最高嘅，所谓个个现成嘅，因此就称佢为咧叫做无上。